周一晚上的21点到22点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又和你见面在北京的上空啦。原谅我今天鼻音很重的声音，也原谅我今天可能没那么嗨的声音，因为最近呢还是没能逃过流感的侵袭，然后不幸中招了，还比较严重，所以大家就听到我现在特别沙哑性感然后迷人的嗓音啊。那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重新出发的 Rosie 的 Uphill Battle， 那这首歌其实一改它原本的 Pop Dance 的曲风，用钢琴伴奏着灵魂乐式的唱法，娓娓道出 Rosie 这些年来的挣扎。在2009年的时候呢，他就进入了音乐学院，接受了正规的音乐教育。大学第一年，他的四首作品就被 Lifetime Television 频道相中，成为了电影 Sense of the Mother 原声歌曲。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呢，他就得到了他的第一份艺人合约，签约成为了我们所熟知的 Maroon 5的主唱 Adam Levine 的音乐厂牌 222 Records 的第一位签约艺人，然后随后便发行了自己的两张 EP Space and Time， 也作为 vocal 出现在 Adam Levine 很多的歌曲当中。但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磨合，他们可能发现彼此并没有那么适合彼此，所以 Rosie 停止了和 Adam 的合作，转而签约了哥伦比亚音乐公司，并且在本月的12号刚刚发行了自己的新作品，就是我们刚听到那首 Uphill Battle，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下一首歌叫做 Treading Water， Check it out。 Maybe I'm followed by trouble when it was goodIt was too good to be true. What can I say? Sometimes life gets in the way. Sometimes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of these tears fill up a river around me. I'm pushing harder when the water gets heavy. Cause I ain't letting go, fighting to stayRiver will run. I have been scared of the water, but tide's gonna come, washing away all my problems. I'll make it through, breaking the waves in the blue. No one to blame. Sometimes life gets in the way. Oh, sometimes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of these tears fill up a river aroundTears fill up a river around me. I'm pushing harder when the water gets heavy. Cause I ain't letting go, fighting to stay afloat. All of these tears fill up a river. 其实坦白讲说起来还挺奇怪的，我真的没有刻意的去挑选比较舒缓的歌曲，但是今天开场的两首歌曲好像都比较的柔和啊，都比较温柔，可能非常适合我今天沙哑性感的嗓音吧。 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这首歌是 Chris 在赢得了瑞典偶像冠军之后公开发行的首支个人单曲 Treading Water。 歌曲当中的 Chris 唱出了近十年来努力攀登终于登顶的点滴，即使挫败重重也不要轻言放弃。其中有一句歌词叫做 Don't let it go, stay afloat。 其实我相信他比任何人都有资格去说这句话，因为从2010年第一次他来参加电视节目的海选至今，他已经努力了八年的时间，直到2017年参加瑞典偶像时才真正的迎来了转机。所以呢，你等待的时间，你受过的伤，你流过的泪，最终都会变成奖章佩戴在你的胸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Movie， 其中有一句歌词我觉得特别适合形容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感受，叫做 YouWon't stopping moving. Take me by your sober hand. I finally found a place to land. We're moving. Let's work in the club we went before. I hardly recognize the floor. We're moving. Let's work in. Now you make it hard for meOnce or twice I'm making the pay out, we can move it, just work it. I'm taking the whole week off this time, don't know how much I'm trying to lose it. Is it worth it? Now you make it hard for me again. Don't know who you think you're trying to beBut you won't stop me moving. Nah, nah. 我个人还是特别喜欢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的，这首歌曲叫做 Fever， 前奏我一直觉得非常像 Rihanna 的 We Found Love， 但是我去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啊，就证明它是不是采样于 Rihanna 的 We Found Love 呢，但是很遗憾也没有找到具体的歌曲信息， so 我们就这么认为吧，好不好？因为两首歌确实听起来真的太像了。那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歌曲叫做 Thinking About You， 来自美国的 R&B 创作男歌手 Andres。 其实呢 Andres 出生在一个瑞典的音乐家庭，但是得益于他的成长环境的浸染，所以 Andres 他从小就学习了创作和弹唱的表演，打下了非常坚实的音乐的基础。成年后呢，他来到了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并签约了音乐厂牌叫做 City's Curb 正式出道，接着就陆续发行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单曲叫做 Thinking About You 和 Stop Me。 其中的 Stop Me 这首电子单曲更是在全网范围内掀起了不少的轰动。我相信呢，大家一定有这样的经历，面对好歌手的时候，我们看到最多的评论就是，哎呀，希望这首歌别火，我想私藏，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Andres 的歌曲评论中就有很多这样的留言，无论是审美的小众还是他歌曲高级的小众，我倒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听到他的歌曲，不至于以后我们再提到他的时候大家还是一脸懵的，觉得哎，这是一个新人还是怎么样哈。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Cause you have me blurry eyed every time we touched. I'm a simple man with a simple vice, but your love's so good I think it's gonna get me drunk. Yeah, yeah, yeah. It's been a hot minute since I saw you. It's gonna take a minute just to get through. I've been saying try, try, you've been saying nah, nah. I'm not gonna lie, lie, what should I do? I know you're moving on from whatever this was. I know you're not thinking about me, but I'll beThinking about you,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m thinking about you, thinking about you,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m thinking about you.Too much, and the way you move had me turning out. Yeah, I'm a simple man with a simple high, but your love's so good, I think it's gonna make me fly. It's been a hot minute since I saw you. It's gonna take a minute just to get through. I've been saying try, try, you've been saying nah, nah. I'm not gonna lie, lie. What should I do? I know you're moving on from whatever this was. I know you're not thinking about me, bu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m thinking about you, thinking about you.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m thinking about you, thinking about you, babe.Yeah, baby, I don't know what the hell to do. Got me overdosed, yeah, it's plain to see. Yeah, yeah, yeah. I know you're not thinking about me, but I've been thinking.

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很多时候多多少少的都在取悦别人，我们变得礼貌，变得圆滑，变得柔软，变得世故，变得委婉，变得忍让，其实都是在取悦别人。就像刘若英《不能跟情人说的话》这首歌当中唱到的那样，有时候对一个人那么的用心，却还是搞不清楚他的逻辑。昨天我在回家的路上，晚上的北京冬夜里的风吹得我脸疼，我就紧紧地裹了一下我的大衣。就在我裹大衣的那一刻，我决定短暂地不再去取悦别人了。这个过程听起来太矫情了，但的的确确如此，因为之前发生了很多很多让我觉得有些失望的事情。我希望我能够在此刻就简单的、纯粹的、不考虑是否合适的去做一些事情，比如我决定今天想吃什么，而不是问身边的人你想吃什么，我跟着你一起去吃。比如我决定要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而不是被人限制自己的发言。比如我决定听哪首歌，放哪首歌。比如我决定在纸上画什么颜色。比如我决定在看到不好的方案的时候，我就说它不好。比如我决定在莫名其妙的工作来临的时候，学会拒绝。太多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自己附着了过量的东西。比如我会听很多很多人的抱怨，我会听很多很多人的心情，我必须要安慰他们，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我需要体察别人的情绪，要报之以微笑。我们唯唯诺诺地做了99件完美的事情，但是只要有一件事情不完美，就有可能会被全盘否定，就会被人说你不再尽心尽力地去完成这件事情了。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我们就索性放任一回，让那些真的爱本真的我们的人来爱我们吧。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对不起，我今天感冒了，还算蛮严重的，可能声音听起来没有那么的舒服，向大家抱歉。但是也要问候你，你好吗？天气好吗？ 在梦里有个地方，你是否还记得吗？你说过的每句话，我都疯狂。迎着风，我轻轻唱，随着落叶去流浪，又想起了那一首500 miles。 人总是 地方，你是否还记得吗？你好吗？天气好吗？只剩这样。 你好吗？天气好吗？刚刚这首歌来自于邓福如。人要是矫情起来，听什么都像在唱自己。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集体的情绪。情绪是怎么产生的呢？情绪是通过大脑皮层对我们的丘脑的抑制解除后，丘脑功能开始亢进的结果，并且呢，它向上反馈到我们的大脑皮层，使人们产生情绪的体验。同样，它也向下的激活交感神经系统，然后引发一系列的生理变化，使个体在生理上进入应激的准备状态。简而言之呢，就是情绪体验和生理变化它是同时产生的，它们都受到丘脑的控制。所以你在开心的时候会眼睛眯起来张嘴大笑，悲伤的时候你就会流泪。我们把愤怒、悲哀、恐惧这种短暂的急剧发生的强烈的情感称之为情绪。我说这些的原因是因为人们会不自觉地睹物思情，不自觉地触景生情，他们都是偶发的、瞬间的、急速的、紧急的，但是时间终将会将他们治愈，他们无法变成影响我们生活的情感。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下一首歌，朱静熙，寂寞烟火。 我已经要习惯一个人生活，一开始不就是一个人生活？我的房间，你最爱的角落，那本你没读完的书还在原地放着，我已经学会如何享受寂寞，曾经走过多遥远的路，跨越过多少海洋去看你，孤单的黑夜途中，只要想着你，我就不会惶恐。时空的岸上，人来了又走，离开时你不用说，我都懂。感谢你曾让我留在你眼中。 短暂的梦，迷失的黑夜途中，只要想起你就点亮了星空。热浪的直吹忘不掉港口，见面的花火歌舞，短彩虹你就是我心中永恒的天空。 气氛。 那首歌来自于 Hush 天文特征，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眼前浮现的是那种宇宙星空空旷的端庄的冷峻的却又孤独的画面。我想到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我琢磨着的所有成长的东西，他们都只有那么短的全盛时期。这巨大舞台上演的是一幕幕的戏剧，早已被上苍的星宿安排完毕。音乐真的是有魅力的，一点不假，我们真的可以通过每首不同的表象中体察到那些隐匿于背后的情绪脉络。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我是朝夕君。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内容啊思维啊都已经大改版了，现在特别好玩，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喜欢的内容。同样你也可以登录网易云音乐来搜索一下朝夕音乐来找到我，还有更多好听的音乐内容等你来挖掘。接下来这首歌我非常想念它，卡奇社日光倾城。 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想说久违了，很久没有听到卡奇社的声音了。媒体评价卡奇社说，他们是中国内地乐坛的一支传奇乐队，拥有八十、九十后一代的集体记忆。他们既保留了中国文艺青年的乐队的构思、创意、才华、个性以及情调，他们又饱含灵气和创造性。他们以流行电子见长，高人气、高传唱度的歌曲被乐迷们惦记至今。这些乐迷们，其中就有我一个。然而，关于卡奇社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时间真快啊，十年就这么过去了。你现在听到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特别好玩的关爱青年计划。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要向大家抱歉，我今天的声音状态确实不在线，希望没有影响到大家的听觉感受，没有影响到大家欣赏今天的音乐。那接下来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十点答录机，准时等你答录，陪你继续在每一个失眠的夜里更安心更安稳。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郭采洁，该忘了，晚安。 静静翻阅着照片，从来不